第十篇，求主铲除恶霸。上主，你为什么站在远处，在困苦之时竟隐藏不露？恶人蛮横的难为弱小的人，叫他陷于预设的阴谋之中。恶人因随心所欲而自庆，匪徒因轻慢上主而自信。恶人心高气傲，说他绝不会追究，也绝没有天主。这就是他的歧途，他的道路时时弯曲错谬，常把你的惩罚抛诸脑后。对一切私仇常怒气诅咒，心下自语，我永远不会动摇，我永永远远不会遭受灾祸。他满口是欺诈与辱骂，舌下尽是恶毒与谎话。他在村边隐秘处埋伏，他暗地里要杀害无辜，他对不幸者窥伺注目。他在暗处伺伏，犹如狮子蹲在洞口，要把贫困的人伺机搜刮，将贫困者拖入网中劫走。他俯下身子蹲伏在地下，不幸者便陷入他的爪牙，心下自语，天主忘了他掩了面，永不再看。上主天主，求你起来，将手举起，不要把穷苦人忘记。为什么让恶人轻慢天主，心下自语，他绝不会追究。其实你已看见欺压与暴行，正考虑如何亲手加以严惩，因此不幸的人向你投奔，唯有你是孤儿们的救星。愿你打断罪犯与恶人的臂膊，报复他的罪孽，直至不再发作。上主为王，直至于万事无假，野蛮人必有他领域中丧亡。上主，你垂允了谦卑者的心愿，兼顾他们的心灵，也侧耳俯听。护卫孤儿和受压迫者的特权，使尘世的人不再是恐怖手段。